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榜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五集。 我还以为他给我的是假号呢，一直没回音。哎呦，你说这当兵的可真不容易，三天前发的消息，今天才回过来。 小蔡突然抱着手机高兴起来，归晓不懂他在说谁，小蔡匆匆解释：“ 哎，我这不是那天吃饭的时候要了秦明宇的手机号吗？消息都发过去三天了，今天才回复。” 你这么兴奋，我以为谁呢？ 快快快，他们今天好兄弟吃送别饭，一堆退伍兵都在二连浩特市区呢，我们也去。 他们内部吃饭，我们去干什么？ 嗨，你以为我这么不懂事儿啊？是人家陆队点名让你去的，要见你。 他要我去？ 哎呀，我就算是为了报答陆队的恩情，也一定要完成任务呀。走，顺路送礼。 小蔡说着，翻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堆昂贵礼物。归晓不太信，那晚陆延辰的态度很明确。他犹豫着拒绝了，让小蔡自己去。小蔡很是郁闷，还想再劝，这时电话打来了。小蔡接起来喂了一声之后，马上将手机贴上归晓的脸。电话那头是秦小南的声音：“ 归晓阿姨，我爸和陆叔叔都喝多了，哎呀，你快来，大家都走了，我自己弄不了他们。” 归晓沉默。陆延辰就算退伍了，怎么说也曾是个中队长，他那么多战友，总不会真把他扔在那儿。 阿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不编这种谎话了。 鬼小阿姨，你是陆叔叔的初恋吧？陆叔叔喝多了，好可怜呀，他眼睛都红了，在和我爸讲你们过去的事儿。 归晓想象不出这种画面，他愣了愣，态度却不自觉地软了下来。 你看着他们，这么晚了我就不过去了。 归晓。 是陆延辰的声音，含糊着听不太清晰，但指这两个字就生生拽着归晓的心一路沉下去。归晓把手机塞到小蔡手里：“ 你和他要个地址。” 哟，那小男孩还真是人小鬼大，怎么成功劝服的？ 小蔡看归晓拿上羽绒服外套，很是惊讶，不过他挺高兴，合计着或许能够给归晓和救命恩人搭个红线，于是也没多废话，问了地址，拎上几袋东西，马上带归晓出去了。一个小饭店被秦明宇包场了，门外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男人喝得烂醉，坐在台阶上哭，有的没哭出声也抹了泪，红着眼。归晓想起小时候在大院里也见过这种阵仗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，但多少也能理解战友情是种很浓厚的感情。推开玻璃门，里边显然是被布置过。 有今生这生做兄弟，没来世来世再相遇。 最难能可贵的是找到的地方竟然有那种公放的 KTV，有个男人在那儿唱着任贤齐的《兄弟》，特有年代感。归晓站在灯光偏暗的大门口，想从屋子里热闹的人群中找到他。秦明宇从角落冒出来，之前那晚秦明宇明显不认识归晓的样子，完全搞不清楚归晓和陆延辰的状况，可现在此时此地，他看归晓的眼神都有些微妙。 哎呀，来了，陆队在里边，沿着右边一直往里走就看见了。 我既然来了，不就为了见他吗？ 桂晓将心一横，沿着右手侧往里走去，身后秦明宇拦住了想跟上前去看热闹的小蔡。小蔡后知后觉懂了，里边临着后门有块大玻璃对着后街，玻璃边上挂着草草卷起来的暗红色丝绒窗帘，有些脏了。昏暗暗的一个角落，围着小方桌坐着三个男人，陆延辰椅子向后仰抵着窗，在这分离前的最后欢闹中，他抽着烟，手边烟灰刚堆满烟头。陆延辰压根就没有喝酒，他在观赏外边的雪夜，琢磨着这一晚折腾完，明天要开车先送谁去火车站。 反正也是无业游民一个，挨个送也不错，火车站蹲几天也都该送走了。 陆延辰身边的两个男人看到眼前出现个女人的身影，起先挺惊讶，在定睛看到归晓的脸，他们争先恐后推开椅子。 陆队，我们再去拿点酒啊。 陆延辰察觉，偏头回望，脸上的光影更深了，那漆黑的眼将归晓上下扫了一遍。归晓沉默半晌，小声叫他 陆晨。 这名字有十年没人叫过了，之前那次归晓这么喊，他都以为是幻听。陆延辰第一个动作是去摸桌上的烟盒，没成想动作仓促，撞翻了烟灰缸，估计是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脾气一下子冒了出来。 又找我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简直是冰天雪地，一大桶冰碴子水泼得毫不留情。归晓被呛得说不出话。 你不叫我，我也不会来。 我叫你。 归晓气得眼睛发红，死命盯着他，眼前景象都被涌上来的水雾弄得渐渐模糊。陆延辰看他这样子有点不对劲儿，蹙眉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一声暴喝： 高海 到。 东南角有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沿着开放的 KTV 圆台跑过来，也是喝了些酒，他脸红着好奇地望了眼堵着气站在陆延辰桌前的归晓，随后他才看叫自己的人。陆延辰借着窗外透进来的灰蒙光线瞅他： 咋了陆队？ 来，离我近点。 陆队。 高海本能挪后半步，满面堆笑。陆延辰看他这样子就知道自己猜对了，摸了烟盒到面前抖了下，空了，难免脾气又起来。 道歉。 是。对不起桂晓小姐，刚才是我在电话里装的陆队，我一直挺会学人声音的，这和你开玩笑呢。 模仿人说话是陆延辰他们中队的绝活之一，起初大家是为了学蒙古语和俄语，可后来大伙发现光学会说不够，还要像母语一样熟练才行。为了任务，大家开始自觉摸索更高级的模仿，控制声带、肌肉、气息，下了几年苦功夫，也算出了几个模仿高手。高海刚刚那句挺会学人声音，这种说法绝对是自谦。他过去是中队的头号高手，想模仿谁都能学得像被对方附身一样，更别说是模仿天天对着的陆延辰了。不过整个中队也就只有高海胆子大，敢明目张胆模仿陆延辰，所以一看归晓那双眼红红的样子，陆延辰轻易就猜到发生了什么。这两年陆延辰教秦小南画人像，小孩很有天赋，两年不到就颇有水准，本来他还挺惊喜的，没想到却坑了自己。那天见过归晓后，秦小南用心画出归晓，告诉大伙儿这就是陆队的初恋，来了二连浩特， 于是大伙这几天全都憋足劲儿，想要在今晚见见能降住陆队的人。陆延辰没有理会，可这堆光棍兵每两天就要天南海北今生再难相见，女方又这么巧在二连浩特，是条汉子都不可能放过这种机会。于是就整了这么一出闹剧，目的很单纯，就是想见见陆队的初恋。他们以为初恋情人是美好的，起码听上去挺美好的。可对归晓和陆延辰来说，简直就是灾难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